咁亦都好多人咧，系对于近呢两个星期铺天盖地嘅所谓二十周年庆祝活动咧，都感到好气愤，甚至系好心悒。咁点解咧？就系、是、大家眯埋眼谂下呢二十年里边，对我哋嚟讲咩大事咧？我觉得其实唔系金融风暴啊、负资产，而系2003年嘅沙士疫情，299个香港人死咗。有相當部分是醫護人員，而在這所謂的二十週年的慶典裏面呢，對於這些為香港犧牲的醫護人員，官方的人呢是完全是沒有任何的表示，甚至政客是扭曲那件事，將香港的疫情就變成是共產黨對我們的一個恩情，是因為廣東省隱瞞疫情而令到香港在一个完全没有防御的情况底下呢，社区爆发成为一个疫埠。即是为什么这么抑郁呢？其实是因为好像没有希望，甚至没有出路，一个围城的心态。当时街是没有人，搭地铁的时候很少人，人同人不敢倾偈，大家戴着个口罩，你眼望我眼，听到咳声即刻弹开晒。每一日就是听着收音机究竟今日有几多人死了。我相信这一种心情在这二十年里面呢，是对每一个香港人呢都留下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记。不是七一主权移交的仪式，亦都不是共产党的恩情怎样协助香港。共产党是送了一些口罩过来的，其实。但是他亦都是送了那些病毒过来。病毒是源于广东省。现在就将件事扭曲到它成为全靠这个共产党我们才可以挨过这个抗疫。所以我就话呢啲董建华呢啲其实先至系香港嘅千古罪人。当然啦，星期六我哋呢个节目都唔系讲政治啊，但只不过因为今日系7月1号，令到我有啲感触。咁2003年咧，除咗沙士之外咧，12月30号咧就系梅艳芳嘅逝世嘅日子嚟嘅。咁呢一年里边咧，就系、是、走咗两个嘅天王巨星啦，一个就系4月1号嘅张国荣，而一个就系12月30号嘅梅艳芳。今集我哋讲嘅系梅艳芳。咁喺节目开始嗰阵时咧，我系拣咗佢嘅作品叫《女人心》，咁系嚟自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咁点解我会拣呢首歌呢？其实我觉得梅艳芳系一个女中豪杰嘅性格嚟嘅。佢个外表系一个女性，但佢内心咧系一个好豪迈嘅一个男人嘅性格。呢首歌咧好少数咧，就系表现到咧佢对爱情嘅渴望啦，对俾人照顾嘅渴望。会讲到其实佢嗰个嘅硬朗嘅形象可能系装出嚟嘅。因为我认识梅艳芳同大家都一样啦，都系通过佢嘅音乐啊、电影啊、电视啊，或者一啲嘅平时嘅访问啊、娱乐圈嘅新闻啊等等去认识佢。咁但系我中意梅艳芳嘅系一啲佢嘅慢歌。同埋一啲係講女性嘅歌曲嘅，我覺得佢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嘅。同埋呢一首《女人心》，我覺得咧，其實佢有另外一首台灣嘅國語歌叫《女人花》嘅。其實 MV 係阿關錦鵬導演嘅作品嚟，都係講出咧佢即係渴望俾男性照顧嘅嗰種感覺，即、就、係、是、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嗰種嘅遺憾。梅艳芳40岁已经离开了，她是1963年到2003年。很短暂，但是呢在香港的我们所讲的80年代的黄金岁月里面，两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因为早逝，所以他的演艺事业就停止了，已经去到80年代。去到90年代初应该是。咁但梅艳芳咧就甚至可以去到97之后啦，亦都喺佢97之后，亦都系有一啲嘅好嘅电影咧，同埋系好嘅音乐作品面世。咁所以对于一个横跨80年代初呢20年嘅一个歌星嚟讲咧，佢嗰个所获得嘅成就咧，我觉得喺女歌星嚟讲系最高。好多人就话佢系一个百变形象。好识喺舞台上边演绎一个所谓流行音乐女王啊 ，pop queen 嗰种嘅角色，即系麦当娜等等呢类。每张唱片都有一个新嘅造型，而令到人哋觉得佢嘅外表系好能够有一种 charm 喺度。但我认识嘅梅艳芳反而就唔系坏女孩啊，唔系呢个烈焰红唇啊，将冰山劈开啊等等咧。或者是演唱会里面换很多套衣服啊，刘培基帮他做的造型啊等等。其实我认识的梅艳芳是一个很女性化的 因为我喜欢那些歌呢，其实都是他唱出一种女人的心情，一种很女性化的歌。另外一首歌都印象很深刻，他是翻唱刘天兰和叶德娴唱的《两个女人》，他是在一只唱片里面是跟林忆莲一起唱翻唱过这首歌。 是现实不两全的快乐。 为什么我会这么欣赏梅艳芳的慢歌和这些内心的独白的歌呢？因为他有一个很大的 contrast， 就是个对比很强烈。表面上他是一个很豪迈、很奔放、百变形象、样样嘢都即系好爽朗嘅人，但系内里佢可能仍然系有一个女性嘅一面。咁所以咧，你能够拨开佢嘅表面嘅形象咧，通过佢嘅音乐去慢慢去观察咧，其实《女人花》呢首歌咧，其实都曾经佢都讲过，其实系即系佢系唱一世嘅歌嚟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对我嚟讲，欣赏梅艳芳嘅作品咧，就快歌反而我自己就好少嘅，其实。咁当然佢流行嗰阵时候，譬如坏女孩啊、梦伴啊呢啲歌流行嗰阵时咧，咁听到自己都会识唱啦。其实，但真正你话二三十年之后，你喺自己嘅 CD 嘅 collection 里边咧，会攞翻出嚟，或者黑胶唱片嘅收藏里边系会攞翻出嚟听嘅咧，全部都系梅艳芳嘅慢歌。相当喜欢的一首作品。似水流年， 望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也无言，望着天一片我的心，又似小木船，远景不见，但仍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永远缠，浩瀚烟波里，我怀念。怀念往年，外貌早改变，处境都变，情怀未变。 咁大家听翻《似水流年》呢首歌咧，年代久远啦，其实系1984年嘅严浩嘅导演嘅作品。咁咧就原本嘅配乐改编而成嘅，原本嘅音乐咧就系嚟自即系之前我哋喺城寨有乐介绍过嘅日本好出名嘅呢个新音乐 New Age 嘅一个作曲家喜多郎嘅作品嚟嘅。咁就黎小田就将佢咧就中间嘅副歌里边咧就改咗嘅。 咁就加咗自己嘅創作落去。鄭國江就負責填詞。咁當時咧就呢首歌填咗詞之後咧，鄭國江咧就俾咗兩個版本呢個嚴浩呢個導演去選擇。咁就嚴浩就揀咗呢個電影結尾啊嗰個意象啊，喺個海上邊嘅一個孤舟呢個意象，咁就變成係一首經典嘅作品《似水流年》。無論歌詞、音樂同梅艷芳嘅演繹咧，我覺得都係即係一個相當好嘅配合。呢啲歌曲我覺得係即係真係有今生冇來世，之後都好難再有。個原因係咩呢？就係唔係淨係歌詞或者係電影，甚至係歌者，因為梅艷芳嘅演繹方式呢，嗱當然佢可以有好 pop 啊，即係喺呢個舞台上面嘅一種好專業嘅演出嘅一面啊，無論係嘅勁歌熱舞啊，或者係百變嘅造型啊，好多嘅 dancer 同佢一齊起舞啊等等。但係咧，佢把聲咧唱慢歌嗰陣時咧，我覺得到今日係冇一個女歌手係可以有梅艷芳嗰種嘅味道。嗱，呢個係同佢嘅經歷有關，我覺得。大家而家今日睇新聞就最煩厭嘅就係見到佢阿媽去同匯豐銀行嘅遺產嘅執行人之間嘅嗰啲嘅官司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睇翻梅艷芳嘅成長經歷咧，佢嗰個年代嘅經歷，我諗而家所有歌手都唔會再有。佢係四歲已經出嚟唱歌，咁就佢阿媽組織咗一個歌舞團，就佢同佢家姐梅愛芳兩個，就喺麗苑啊、啟德啊嗰啲地方遊樂場嗰度做小歌星。咁咧就小學讀完之後，讀到中一就絕學。咁然後咧就一路以唱歌為生，十八歲就參加當時無線嘅新秀歌唱比賽第一屆，當時就係唱徐小鳳嘅《風的季節》。咁佢一炮而紅，可以咁講係。但大家淨係見到佢一炮而紅嗰一日，但係可能大家冇諗到，其實當佢十八歲嗰陣時候，其實佢已經唱咗14年嘅歌。咁你諗下啦，即係大家今日講嗰啲小巨肺 Celine 啊嗰啲咧，嗰啲就係父母悉心栽培嘅結果啦。梅艷芳嗰種唔係，嗰種係跑江湖賣藝。其實跑江湖賣藝嘅話咧，就你會見到不同類型嘅人，三教九流都有。嗰、那個唔係一個好嘅經歷嚟，所以我就話佢呢種嘅唱歌嘅方式，佢嘅人生經歷係唔可能再有嘅。即係等於我喺張國榮嗰集裏面所講到，一方水土培育出一代嘅巨星，而當個水土改變咗嗰陣時咧，嗰種嘅演繹嘅方式，嗰種嘅歌藝，嗰種嘅人生係唔會再 repeat 噶嘛。咁所以你睇到佢唱《風的季節》嗰陣時咧，其實佢已經有一種滄桑嘅味道喺度，因為佢已經唱咗十幾年歌，咁把聲係好低沉，好多時啲人會覺得佢係咪模仿緊徐小鳳咧咁樣。但我覺得佢唱低音係有一種咁嘅味道喺裏面，甚至比徐小鳳係更加有一種即係千帆過盡一種邊緣回望嘅感覺。另外一個女歌星有呢種味道，我覺得就係葉德嫻。亦得閒就把聲更沙添啦。咁但係梅艷芳嘅低音咧，係令到佢好多時咧，佢有一種低回不已嘅感覺。其實《似水流年》就係啦，我覺得即係一首慢歌。呢首慢歌本身係可以咧喺你個腦海裏邊咧一路萦繞不去嘅。所以我就話佢唔係唱 K 嘅好選擇嚟嘅。我相信唱 K 冇人會選擇《似水流年》，女人心都會，我覺得。但係《似水流年》就完全唔係一首 K 歌，完全唔適合喺卡拉 OK 唱。冇一啲好激情嘅副歌，亦都冇高音低音跌宕嘅呢个节奏喺里面。嗱，女性歌星嘅吸引力咧，我觉得除咗你话嗰种即系类似 Madonna、Lady Gaga 嗰种形象百变、好时尚嘅感觉之外咧，好多时咧佢哋剖白内心嗰阵时咧，系会更加比起一般玉女型嘅女歌手咧，系更加有吸引力嘅。正正系因为嗰个对比好大。是一首对唱的歌，心形是冷，看透了冷眼，心总怪没有说感叹，冷笑似四散，掩饰我梦里的灿烂，情缘就像冷雨断中往往，令我饱经沮丧，想多喊，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战扑向我， 处境来度过。对你认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心总惯没有说感叹，冷笑似星山，掩饰我梦里的残留。情缘就像冷雨断中汪汪，令我把惊醉心上多下。爱过也痛过，因失意独爱靠紧我，冷箭扑向我，即使我独过。情人伴着到老始终不当，情爱每捉弄我，常在跌跌碰碰处境内度过。对你认着紧，但痛心。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难能长夜深，梦更深。在爱路继续浮沉，天空中星辰如投入的眼，如悲哭青春消逝未再返。今孤单一人，无声的感叹，没尽冷漠冷冰，以为流露间。梦更深，人渐惯在爱路继续浮沉。对你认着紧，但痛心。无论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冷冷长夜深，梦更深。 这首歌就是来自1990年梅艳芳的《封面女郎》的唱片里面，跟她的唱片监制林永亮合唱，就是小美填词。两把声音很特别的，其实因为梅艳芳那个唱腔，因为她把声音比较沉、比较厚、比较低，又反而呢就林永亮就是男士的和女士的那把声音好像调转了一样。但是呢就歌词填得很好，我觉得这首歌。即係除咗黎小田之外咧，林永亮係其中一個同佢合作咗就比較耐嘅一個音樂創作人。咁亦都林永亮係曾經出過唱片咧，亦都係有自己嘅演唱會啊咁啊。咁就我睇過林永亮對梅艷芳嘅思念啦，即係喺訪問裏邊，其實佢話，因為林永亮都係好資深嘅音樂人，佢好少睇到一啲音樂人即係個圈裏邊咧係咁有義氣、咁一心一意咧去提攜後輩。咁大家都知啦，何韵诗就系阿梅艳芳嘅徒弟啦，咁亦都有草蜢啦，亦都有许志安啦。你问今日喂大佬，真系嗰啲曾经系叱咤乐坛到今日仲搵紧食谭咏麟啊嗰啲，因为我就唔系好清楚佢喺乐坛里边提携到咩人啦。好多人问梅艳芳借钱啦，林永亮话，即系都唔明佢点解十几万咁借俾人。咁当然有借冇还啦，咁样林永亮我同佢讲，其实佢话你唔系 bank 卡嚟嘅，你点解会咁啊？咁但係大家都知梅艷芳係一個性格好即係好豪爽嘅人，亦都係好即係好有義氣嘅人。點解我會咁尊敬佢呢？係因為同佢喺六四之前之後呢佢嘅表現有關。今時今日大家見到藝人呢就係鍾意對住五星旗敬禮啦，幫共產黨講說話啦等等呢啲咁嘅嘢。梅艷芳是那時民主歌聲獻中華裏面一個很主要的參與者，另外就是黃耀明、羅大佑等這些歌手。 咁亦都跟隨支聯會咧去呢、這個即係、就是、美加巡迴演唱啦咁樣。咁我記得華叔公開講，其實佢對梅艷芳係好推崇備至，因為華叔其實唔係一個認識流行音樂嘅人嚟嘅，佢認識嗰個唔係歌星嘅梅艷芳，而係一個作為一個人，一個真實嘅人。佢話佢係一個有情有義嘅人。咁好多年之後，其實佢冇翻大陸開演唱會，我諗差唔多就有十年。你知嗰陣時梅艷芳係如日中天。另外一個一生都拒絕翻大陸嘅就係鄧麗君，就是、因為六四之後，你亦都明白鄧麗君喺七九年之後咧。佢喺中國大陸嘅市場咧，係當時唯一一個係全中國都唱鄧麗君嘅歌。即係如果用今日嘅標準啊，揾食大過天嘅話咧，如果佢肯翻去開演唱會嘅話咧，我諗其實冇人會話佢嘅噃，係嘛？但係我相信就係越係有嗰種嘅是非黑白觀念嘅人咧，喺八九十年代咧係仍然係即係企喺個社會嘅最前。而家就唔係而家匿埋啦，或者俾人邊緣化咁樣。呢二十年嚟最大嘅改變，我覺得係咩呢？就係、是、好多時我哋覺得係 common sense 嘅嘢，講出嚟係一個常識，或者係作為一個香港人應該講嘅嘢咧，而家變成好難開口，或者甚至係講唔出口。點解呢？集體失語嘅原因係因為俾共產黨嘅市場由官僚操縱嘅一個演藝市場已經控制埋香港嘅意識形態啊嘛。梅艷芳。就算佢话当时佢要翻去开演唱会，我相信冇人会质疑佢，系佢自己嘅选择嚟嘅。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系佢俾咗一个示范，一个典范我哋睇。其实做艺人唔系一定要咁核突嘅揾食格。而家嘅卑躬屈膝咧，唔系必然嘅，系佢哋自己嘅选择嚟嘅。除咗梅艳芳、张国荣离开之外，喺2003年沙士299个香港人离开之外咧。你問我呢二十年嚟最大嘅感觸，見到嗰種跪喺度揾食嗰種嘅情況，我覺得係好悲涼。所以好多時候你只可以喺舊日嘅歌曲裏面去揾翻曾幾何時咧，其實係有一種香港人係企喺度揾食嘅，唔係跪喺度揾食嘅。even 唱歌都好，其實佢只係賣佢嘅歌藝，佢係企喺度揾食嘅。你唔係要將我整個人去改變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何韻詩呢，我覺得佢係繼承咗阿梅艷芳呢，即係一個好嘅徒弟呀，真係佢係繼承咗梅艷芳喺呢方面呢做人嘅原則同埋嗰種堅持。何韻詩大家都知道佢同梅艷芳嘅關係都好密切，咁而梅艷芳亦都對佢好好，歌星亦都係一個社會嘅一個楷模，甚至係一個模範。好多人嚟講唔係淨係唱歌嘅，我覺得有陣時譬如荷里活的电影的明星，见到不公义的事他们会出声，见到 Donald Trump 一些乱咁噏的事，在这里颠倒黑白是非的事，大家会出声。歌星也好， NBA 球员也好，甚至是荷里活的电影明星都好。Richard Gere 一生支持达赖喇嘛，即使完全丧失了中国市场亦都在所不惜，是吗？这个就是你见到为什么娱乐人物会受到尊重。譬如我自己亦都好支持的一对爱尔兰的乐队 U2。他的主音歌手 Bono 是一个会为南美洲独裁政府被压迫的人去奔走，为了人权，为了环境保护会发声的一个音乐人。 U2 的歌曲或者是 Bono 个人的一些的行为对全球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超越了音乐了。所以我就说，我们问回香港的流行文化的人物，他们作为一个人，他的影响力是超越了他的音乐的，是会有哪些人呢？我会选择是梅艳芳。有些人唱歌是好的，譬如我也都很喜欢林忆莲啊，或者是叶德娴。但你问我在作为一个流行音乐歌手，他在香港的社会立足在这个地方里面所表现出来被人看到他是一个什么人，这件事呢我最推崇的其实是梅艳芳。虽然他的感情世界啊，有很多的黑社会啊、挟持啊，或者是离离合合啊等等呢啲嘢，其实呢啲系唔重要嘅嘢嚟嘅。对我嚟讲，赵文卓拍多好，边个好，其实都唔重要嘅嘢嚟嘅。我觉得我哋会好似似水流年咁啊，最后尾嗰场咁啊，当千帆过尽，你望翻转头，留低喺我哋心里边嘅系乜嘢咧？咁样。 心债。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心债呢首歌咧就系嚟自无线电视1982年一套都几受欢迎嘅电视剧，就系《香城浪子》，主题曲就系心债啦，亦都系梅艳芳赢咗新秀之后咧83年推出嘅第一张嘅大卖嘅唱片。咁喺呢套电视剧里边咧就红咗一个女演员叫双天鹅，咁另外就红咗另外一个做配角嘅啫，据我记忆就应该系梁朝伟。咁作曲嘅顾嘉辉，填词嘅咧就系呢个黄沾。点解会一出就觉得哇好犀利呢？就因为佢一把好早熟嘅歌声啦嘛，即系本来系属于一个中年人嘅，即系经历之后所唱出嗰种感觉嘅。但系一个即系十八九岁、二十岁嘅女仔，其实佢经历嘅可能系我哋人生嘅成意啊。因为佢四五岁已经跑码头，我哋所经历嘅嘢其实可能少佢一半添。咁所以嗰种嘅味道，特别系佢唱一啲看尽世情嗰种感觉嘅。是其他歌星是很难唱出来，也得闲，因为他即已经去到譬如四五十岁啊咁样。咁他唱出来才有那种味道。咁梅艳芳很特别的，他一出道已经不是一种玉女的形象。但以他的年纪来讲，其实他是周慧敏啊那种咁的年纪的。他是一走就已经是走一个的走形象的路线。衣服啦、化妆啦、造型啦，然后配合那个唱片是整合成为一起的。你而家見到嘅女歌手係好少呢種，俾到你帶到俾你呢種咁樣嘅一種視覺又有聽覺又有嗰種嘅震撼。嗱，容祖兒好努力，但我覺得容祖兒係冇辦法走到梅艷芳嘅地位。個原因係因為大家個經歷好唔同，我覺得你只可以係揾好多嘅時裝設計師、造型師幫你去做呢個百變嘅造型。咁亦都有同時代背景有關，我覺得，因為梅艷芳當時咧，相對嚟講咧，唔係咁多女歌手咧，係真係投放個心機落去為咗歌星嗰個形象，好多反而就係賣點嘅都係唱歌啦，亦都係冇嗰種嘅我叫做比較 sophisticated 嘅一個製作，一個 team 喺後邊。香港嘅流行音乐喺80年代尾90年代弹起呢，其实因为呢类嘅歌星，无论佢哋嘅演唱会啦，梅艳芳嘅演唱会系极视听之余啦， 佢嘅唱片嘅風套啦、概念啦、MV 嘅造型啦、拍 MV 嗰陣時轉換幾個造型咧，其實全部都係大投資嚟嘅。亦都係因為佢係有成個亞洲甚至係全球華人嘅市場，所以先至可以投資咁多錢咧，係去做嗰啲嘅，譬如《烈焰紅唇》啊、《似火探戈》啊嗰啲咁嘅 MV。咁就似咩咧？日本嘅嗰種專業嘅明星生產嘅方式。你問我留喺我腦海裏邊咧，梅艷芳喺舞台演出最深印象嘅咧，就係佢2003年最後離開我哋嘅一場嘅演唱會。咁咧就喺呢個演唱會嘅結尾嗰陣時咧，咁佢有個樓梯，咁咧佢就著咗呢個劉培基設計嘅一套好長好長嘅婚紗，然後咧就唱呢首歌，然後咧慢慢慢慢步上呢個一個門，個門後邊咧有好多光射出嚟。咁佢一路行，一路唱，一路回望。我相信嗰个画面咧，到今日梅艳芳嘅歌迷咧，印象最深刻嘅咧，其实就系呢个画面。虽然佢唔系喺舞台上边结束自己，但系呢一个系好 symbolic， 我觉得喺香港嘅表演文化里边咧，系一个经典、最经典嘅场面。其实佢已经将佢嘅死亡嗰个视角，系喺个演唱会里边咧，系俾咗大家睇。第五首我揀嚟嘅歌咧，系《夕阳之歌》。 想到归去，但已晚。 梅艳芳这首的作品《夕阳之歌》是在89年的8月的唱片里面的一首电影的主题曲，她也是有份去参演这一套电影的女主角，就是徐克的《英雄本色三之夕阳之歌》的主题曲。这首歌也是有六四 的元素在里面，虽然她是用一个越南来做背景，但是呢就里面学生的场面、坦克的镇压、等等呢，我相信徐克是隐喻着这个北京发生的事。这首歌是原唱是跟梅艳芳有个绯闻的这个日本当时得令的一位男歌手近藤真彦。翻唱的呢其实是有两位女歌星的，有陈慧娴的《千千阙歌》和梅艳芳的《夕阳之歌》。这首歌是在1989年的劲歌金曲颁奖礼里面是得到金曲金奖的殊荣。是梅艳芳一生咁多嘅创作里面呢是唯一一首得到金曲金奖嘅歌曲。歌词是陈少琪。在2003年嘅演唱会里面唱嗰时呢，佢揀咗呢首歌做结尾呢，我觉得是一个天衣无缝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夕阳之歌即係话人生回望嘅阶段，即係要别离嘅时候啊等等。咁所以嗰个场面呢是相当感人，我觉得。即係好少睇演唱會咧，係你會嗰 impact 係咁大，即係過咗咁多年咧，仍然係會留低嗰個 picture， 好似影相咁樣影咗個腦海裏邊。梅艷芳嘅離開咧，其實對於當然好多人係覺得流行樂壇嘅一個好大嘅損失，因為佢走其實都係英年早逝。好多人話佢係香港嘅女兒啊，即係而家喺尖沙咀星光大道，本來有兩個銅像，一個就係李小龍，一個就係梅艷芳。咁梅艳芳咧就系香港女儿梅艳芳咁样，即系个标题系。佢嘅成长嘅故事咧，其实亦都系一个典型嘅香港故事。由一个好基层嘅家庭，跑码头唱歌，四岁开始已经走江湖卖艺，然后一步一步随住香港嘅城市，由70年代、80年代开始变成系一个国际都会，然后攀上去流行音乐工业嘅顶峰。影响全球的华人，他可以这样说是浓缩了香港由70年代到90年代那段的最光辉最辉煌的时间。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最后一首歌呢选择的就是他和张国荣合唱的《缘分》。 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 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境可会改变。 好啦，听完呢一首《缘分》之后咧，就节目亦都去到结尾嘅时间啦。其实我就唔系一个 die hard fans 啦，但系即系喺坦白讲，我哋六十年代出世嘅人咧，冇可能系唔认识，亦都冇听过或者唔欣赏梅艳芳嘅作品，多多少少，就算你唔中意快歌嘅，你会中意佢慢歌，或者系佢嘅合唱嘅歌曲。流行音乐在那个年代来讲呢，是令到香港呢是变成一个大的香港，比实际的香港更大。因为它的文化呢是输出全世界的华人，而不是只是一个在珠江口岸的一个小岛。这个大香港呢曾几何时呢是充满朝气，充满活力。虽然有97年的大限，但是呢大家是一往无前。我们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所以你问我7月1号这日的感觉，望翻转头呢二十年，除咗系你有一种好悲凉嘅感觉之外，你亦都觉得有一种时不我与嘅感觉。反而会庆幸有啲人喺佢最高峰嘅时候咧，系选择咗离开，令到佢嘅传奇咧系可以继续留喺度。如果你问我香港最需要嘅一个文化嘅博物馆咧，二十年，我觉得唔系一个故宫博物馆，而系一个代表香港流行音乐盛世嘅一个流行文化博物馆。里面有梅艳芳的歌衫，有胭脂扣的里面的个胭脂盒，亦都有他们的 music video， 亦都有他们的唱片封面。而这个我觉得能够在西九龙的文化区里面有一座这样的博物馆，这个才是我们香港人是会感到光荣的一个地方来的。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多谢。我穿婚纱俾你，不过过咗时间啦。好可惜，其实我都有几次可以穿婚纱嘅，不过我自己错过咗好多自己。之前我唔嫁。支持我咩先得噶，大佬啊！继续支持我落去，唔嫁。每一个女性嘅梦想，都希望有一件属于自己嘅婚纱，属于有一个自己嘅婚礼。我相信我冇乜机会。 个歌手，亦都系一个演员。着婚纱可能已经唔系我第一次，但系好似次次都唔属于我。我终于咧揾到我嘅拍档刘培基，我话我好想一次，就算嫁唔出都好啊，揾一件婚纱做一次俾大家睇下，系真系属于我自己嘅。终于佢帮我做咗呢件简单得嚟，系好隆重嘅婚纱，可能只有着今晚，或者着埋呢个演唱会，呢件衫又要入仓，送俾你。人生咧就系咁样，有好多时你预料嘅嘢，你认为有嘅嘢，偏偏就系冇。我预咗我28、30岁之前我会结婚，我希望我有30几岁、32岁我有我自己嘅家庭，我有自己嘅细路仔 BB， 但冇。终于我40啦，我有咩？我有你哋咯。但我好希望讲一声，如果你哋啲拍緊拖嘅朋友呢，唔好考虑得太耐，唔係你隔離嗰個呢，好快會諗諗下就唉算啦，都就咁拍拖跟住同居就算啦，好搞咁多嘢。唔係㗎，女性嘅夢想同男仔唔同㗎，女性嘅夢想係真係有希望有個屬於自己嘅家庭，屬於自己愛自己嘅丈夫，希望隔離有一個可以伴到自己終生到老嘅人。咦、 喂， 好添，歪嚟歪到空嘅，唔緊要，我等碧咸，等佢離婚。等華仔咋，仲難啊！我谂佢独生主义者嚟，话你听。以下落嚟咧，我将会唱真系唱最后嘅今晚整个演唱会嘅最后一首歌。呢、這个歌有好多好多嘅意思入边，有我自己嘅心声，但系同一时间，我想话俾大家听：夕阳好靓，黄昏好靓，但系好快。眨下眼都会变成过去，所以我哋要把握住每一分钟每一秒。以下落嚟，我希望话俾你哋听，夕阳好靓，不过只是近黄昏。歌名叫《夕阳之歌》。